奉至人这次的真主之名，不信道而且妨碍主道的人们，真主将使他们的善功无效。信道而行善且信仰将士穆罕默德的天经者，那部天经是从他们的主将士的真理，真主将赦宥他们的罪恶，改善他们的状况。那是由于不信道的人们遵守虚伪，而信道的人们遵守从他们的主将士的真理。真主如此为大众设许多比喻，你们在战场上遇到不信道的人们的时候，应当斩杀他们，你们既战胜他们，就应当俘虏他们，以后或释放他们，或准许他们赎身，直到战争放下他的重担。事情就是这样的，假若真主抑郁，他必惩治他们，但他命你们抗战，以便他与你们互相考验。为主道而阵亡者，真主绝不亏望他们的善功，他要引导他们并改善他们的状况，确实他们入乐园。他以为他们说明了那乐园了。信道的人们，如果你们相助真主，他就相助你们，并使你们的脚步稳固。不信道的人们将一蹶不振，真主将使他们的善功无效，那是因为他们厌恶真主所降世的经典，故他将他们的善功无效。难道他们没有在大地上旅行以观察前人的结局是怎样的吗？真主又毁灭了他们，不信道的人们将有同样的结局。这是因为真主是信道的人们的保护者，不信道的人们绝无保护者。真主必定要使信道而且行善的人们入夏林祝贺的乐园，不信道的人们在今世的享受是像新生畜一样的饮食，火狱是他们的归宿。在许多城市，其居民的势力胜过那驱逐你的城市的居民。我曾毁灭了他们，他们没有任何援助者。依据从主降世的明证者与那为自己的恶行所迷惑而且顺从私欲者是一样的吗？畏惧的人们所们应许的乐园，其情况是这样的：其中有水和水质不符，其中有乳和乳味不变，有酒和饮者称快，有蜜和蜜质纯。他们在乐园中有各种水果可以享受，还有从他们的主发出的赦宥。永居乐园者，难道与那永居火狱、常饮沸水、常寸寸断的人是一样的吗？他们中有些人静听你的演说，等到他们从你的面前出去的时候，他们对有学识的人说：刚才他们说什么？刚才他说些什么？这等人，真主已封闭他们的心，他们顺从私欲，遵循正道者，真主将引导他们，并将赦宥的报酬赏赐他们。他们只等待复活时突然来临，他们复活的征兆却已来临了。当复活时来临的时候，他们的觉悟对于他们还有什么效果呢？你应当知道，除真主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你应当为你的过失而求饶，并应当为众信使和众信女们而求饶。真主是全知你们的活动和归宿的。信道的人们说，怎么不降世一章经呢？当一张明确的经文降下，而其中提及战争的时候，你会看到心中有病的人将像昏死时、临死时昏睡的人那样瞪着眼看着你。伤灾他们服从和婉辞与他们是更相异的。当战争被决定的时候，假若他们忠于真主，那对于他们是更好的。假若你们执政，你们会不会在地方上作恶并断绝亲戚的关系呢？这等人是真主所弃绝的，故他使他们变聋，使他们变瞎。他们怎么不沉思古兰经呢？难道他们的心上有锁？认清正道然后叛道者，恶魔从容他们并宽慰他们，那是因为他们曾为那些厌恶真主所启示的迹象者说：对一部分的事情我们将顺从你们， 真主知道他们的隐情。当众天神打着他们的脸和背，并使他们死亡的时候，而使他们死亡的时候，他们将怎么办呢？那是因为他们顺从那触犯真主的事物，并厌恶他所喜悦的事物，故他使他们的善功无效。难道心中有病的人们认为真主不会揭穿他们的怨恨吗？假若我抑郁，我必定使你知道他们，我必定借他们的仪表而认识他们。你必定借他们的仪表而认识他们，你必定从他们的口气而认识他们。真主知道你们的善功，我必定要考验你们，直到我认识你们中的奋斗者和坚韧者。我将考核关于你们的工作的报告，不信道且妨碍主道，且在认清正道后反对使者的人们，绝不能损伤真主一丝毫。他要使他们的善功无效。信道的人们，你们当服从真主，应当服从使者，你们不要使你们的善功无效。不信道并妨碍主道，此时还不信道的人们，真主绝不赦宥他们。你们不要气馁，不要求和，你们是占优势的，真主是以你们存在的，他绝不使你们的善功无效。今世的生活只是娱乐和享受。如果你们信道并且畏惧他，他要将你们的报酬赏赐他们，他们不索取你们的财产。如果他勒索你们的财产，你们就要吝啬，那吝啬要揭穿你们的怨恨。你们这等人啊，有人劝你们为主道而费用，你们中却有吝啬的，吝啬的人自受吝啬之苦，吝啬的人自受吝啬之害。真主却是无求的，你们却是有求的。如果你们违背命令，他就要以别的民众代替你们，然后他们不像你们一样伟大的恩拉之。